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86集，唐默说不清楚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喜欢上维克多，明明隔了一个电脑，他不知道对方的年龄、长相、职业，甚至连对方住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但是他却喜欢上了这个最陌生又最熟悉的人。当他们一起玩桥牌，你无条件地信任他，那种源于精神深处的灵魂碰撞，酥麻的宛若女子最美丽的勾引，让唐默渐渐沉溺其中无法自拔。然而这一切在五个月残忍的黑塔游戏下显得渺小无比，比起寻找一个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人去想他、担心他，唐默更关注自己眼下的生存问题。唐默的心渐渐沉重起来， 维克多可能已经死了，而他还活着，他还要继续活下去。 傅文铎平静的声音响起， 不像吗？ 唐默的思绪被这一声换了回来，茫然地说， 嗯？ 黑暗里傅文铎静静地看着他。 文铎，维克多，读快了不像吗？ 唐默愣了片刻，忽然觉得自己刚才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某个念头有点好笑，他在嘴里念了几遍， 还真有点像。 傅文生趴在床上，听到床下两人的对话，本来想说那不就是大哥你的英文名吗，但是他刚刚才被傅文铎欺负了一遍，小朋友不想说话，郁闷地闭上眼睛继续睡觉。唐默没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，他却没发现傅文铎默默地看着他看了许久。没等到唐默的下话，傅文铎眉头皱了一下，又转过身看着天花板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早上，唐默三人离开，临走时傅文铎忽然说自己有事，让傅文生自己去卖那30瓶农夫山泉，换点有用的情报回来。小朋友愣了愣，抱着矿泉水就跑。回来时傅文铎挑眉看他说， 卖出什么情报了？ 傅文生侃侃而谈。唐默在旁边看着这兄弟二人，嘴角不由翘起，没有揭穿。所以说比起他，其实他的这位队友可能脾气更好更温柔。路过黑塔的时候，唐默想起自己要踹黑塔的打算，但是有傅文铎和傅文生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维护一下自己的形象。有傅文铎珠玉在前，他也得在弟弟面前注意点形象。唐默大步离开黑塔范围，傅文铎却停住脚步，抬头看着这座巍峨庞大的巨塔，视线很快下移。傅文铎看到了站在远处同样凝视这座黑塔的年轻女人，唐默也注意到了对方，他停住脚步，远远地看着宁宁，轻轻点头和唐默三人打了招呼。宁宁没有再说话，她坐在一块满是灰尘的石头上，抱着自己的银色弩弓，安静地仰望黑塔。她不知疲倦地看着这座黑塔，谁也不知道她看过多久，又看过多少回。唐默最后看了这个奇怪的女偷渡客一眼，离开南京。他们找了辆吉普车，沿着地图进入高速。车子开了一会儿，傅文生坐在车后座，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眼里是好奇与紧张。地球上线后，他就一直待在南京，从没出去过。这次离开，他心里十分害怕，又有些期待。车子开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下一座城市的黑塔。唐默看着地图，说： 那应该是扬州的黑塔。 顿了顿，他扭头看向小朋友， 问道，宁宁一直喜欢看黑塔吗？傅文生点点头，但又很快摇头。 也没有，是3个月前那次圣诞节副本后，宁宁姐才经常去看的。那次小田姐姐没能通关游戏，宁宁姐就经常会去黑塔那边看着了。她大概觉得小田姐姐只是去参加一次很漫长的攻塔游戏，还没回来吧。而且宁宁姐对黑塔的感情很复杂，和我们不一样，黑塔救了她一命。 唐默诧异道，救了她一命？傅文铎也饶有兴致地抬起眼睛，从后视镜里看着傅文生。 宁宁姐是偷渡客，偷渡客是在那3天里杀过人才能成为偷渡客。大哥是军人，应该是执行任务导致杀人。这个我在黑塔向全世界公告大哥的身份时大概猜出来了。不过宁宁姐不一样，她没有杀人。 唐默反问，那她怎么会是偷渡客？ 她确实没杀过人，但一定要说的话，她其实也杀人了。在3天里她杀了她自己。 什么叫自己杀了自己？ 其实在一开始，宁宁姐是我们南京组的成员，她异能很强大，就是不大爱说话。听说她和队长、肖队还有小田姐姐是同学，一起长大的。 傅文生将后车窗打开，凉爽的春风涌入车内，小朋友抱着自己的背包看向唐默。 后来等小田姐姐死了失踪后，宁宁姐才去了攻略组。 傅文铎直入主题，他是自杀？傅文生点点头， 对。 顿了顿，他意识到， 哎，大哥堂哥，你们可能误会了，11月15号到18号那3天里杀过人的玩家直接成为偷渡客，但是自杀的玩家虽然也算是杀了人，可是他们已经死了，当然不能再成为偷渡客。 那你刚才说 宁宁姐确实是自杀了，没错，她也确实是死了，可是当时她才心跳停止几分钟，小田姐姐就找到了她。 傅文生说， 小田姐姐是个正式玩家，队长他们4个人里她和肖队是预备役，宁宁姐是偷渡客，只有小田姐姐是正式玩家。堂哥，你也是正式玩家，你当初参加了那场黑塔游戏后，你得到了什么？ 唐默心里已经有了个答案，我的武器是一根巨型火柴。 对，所以小田姐姐也得到了一个道具，只要对方死亡时间在5分钟内就可以救活，她只有那一个道具。听队长说，地球上线前宁宁姐和小田姐姐是室友，在那3天里，第一天宁宁姐的妈妈就突然去世了，她妈妈身体很好，也没发生任何车祸意外，就是在家里忽然死了，血流了一地，是被人杀的，可是看监控摄像完全找不到任何凶手。 人一旦死亡，并不代表细胞也全部死亡，耗氧越多的细胞死亡越快，一般而言脑细胞是死亡最快的，大概3到4分钟就会全部死亡，其次是心脏细胞。以黑塔道具的神奇效果，确实有可能将一个刚刚死亡5分钟的人类救活。傅文铎说，他进入了黑塔游戏。小朋友点点头， 据肖队猜测很有可能是这样，只可惜宁宁姐的妈妈没能在那场黑塔游戏里活下来。宁宁姐是单亲家庭，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，忽然发生这种事她根本不能接受，她就打算回老家看看妈妈，但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。 唐默和傅文铎齐齐看向傅文生。小朋友将怀里的包放到一边，他认真地看着自己的大哥，又转过头看看唐默。几乎是一瞬间，唐默就明白了，傅文生说了这么多，到头来就是为了说接下来这件事。宁宁的事情和唐默、傅文铎没有关系，或许他个人不介意自己的过去被别人知道，南京组的玩家也不会因此对他有特殊看法，大家都知道他的经历，可他以前是怎样的，为什么会变成偷渡客，这和已经离开南京的唐默、傅文铎没有任何关系。但傅文生说了，傅文生不是柴荣，他既然说了这件事， 就肯定有意图。唐默看着小朋友一脸严肃的模样，心里对这个看上去又怕哥哥又天真的小孩有了更多的看法。唐默说，所以你想说的是什么？傅文生知道自己的小心思瞒不过唐默和傅文铎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他也不会装傻，直接说， 走之前队长告诉我，他们很可能也和宁宁姐柴队一样，在地球上线前曾经发生过心跳加速的事情。 唐默凝重地说。 心跳加速？ 唐默双目一缩，宁宁和柴荣心跳加速过？ 对，柴队的心跳最高达到210下，宁宁姐更高，是308下。她心跳太快，心情烦躁，甚至感觉有些发烧，所以宁宁姐的妈妈出事后，她没法第一时间回老家，就待在家里。小田姐姐本来想陪她，但宁宁姐说不用，让她去上班了。后来宁宁姐就自杀了。 傅文生顿了顿说， 这件事是肖队和我说的，其实我不觉得宁宁姐是个那么脆弱的人。 有的人看上去强大无比，从未被击溃，事实上只是因为失去的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傅文生非常早熟，据傅文铎说，小朋友本来可以跳级直接上初中，是他爸妈不想他和同龄人脱节，这才老老实实上小学。但他还是个孩子，对于他来说，地球上线后他也失去了父母亲人，可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。所以他认为比他还强大的宁宁应该能度过失去母亲的难关。这种感情傅文生现在还无法体会，不是当事人谁也不知道那时候宁宁的心里在想什么。就像每个人忍耐痛觉的程度不一样，唐默其实非常怕疼，他从小就怕打针，直到初中前父母带他去医院打针他还会哭。这并不是说他矫情，只是每个人对待疼痛的感知程度不同。你感受到的以咬针刺，在别人心中或许是切肤之痛。唐默不由思考，有什么东西能把自己击溃？他想了片刻，没找到答案。至少现在的他已经经历过父母的离世，好友的死亡，没有什么能再打击到他。他只想活下去。撇开这个不适合小朋友的话题，唐默问道， 南京组一共就柴荣和宁宁两个人有过心跳加速的经历？ 傅文生点头， 对，走之前肖队跟我说的，这件事可以告诉你们，他也猜到你们可能经历过类似的事，他让我提醒你们，心跳加速这件事或许并不会决定玩家的异能是否强大，但毫无疑问，每个经历过心跳加速的玩家只要现在还活着，似乎都成了顶尖的玩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